为广东沿岸带来潮湿有雾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晚清凉。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的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有薄雾，现时17度。叶市民的晚风，窗外雨蒙蒙，又或者是可能迷蒙一片，还有春天的时候都是通常很大雾，有很多时都会雾锁香港，前面路不清，真的很没安全感。看天气都等于做人一样，最紧要你自己的心通透。来自有莫文蔚的《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

坤嚟嘅《雾里玫瑰》吓，喺情爱上就一片迷蒙，都唔知道系点样样嘅时候，受情困咧都真系几嗰种心嗰种难过，都唔知点样前好定后好吓，就系一片迷蒙，《雾里玫瑰》。雾的出现，根据国际上的定义，能见到少于一公里的就叫做雾，超过一公里就叫做轻雾。接近五点半的时间，气温17度，今日最高22度。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真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5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总统普京较早前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向对方讲述乌克兰极端分子日前在扎波罗热市核电站所在区域作出挑衅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基辅当局在当地上星期五凌晨时分在核设施附近作出挑衅。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覆客嘅银行账户已被停用，请即登入下列网址重启。 啊，个网址咁似中国商务银行嘅，啊，真系停咗我户口啊！错密码，啊，唔通我揿错咗？仲错？啊，用埋保安编码器得啦啩？ 哈哈哈！你喺个假网址度入嘅资料，我已经攞到晒啦。 我哋已按你指示，将你户口嘅每日汇款上限由20,000港元更改至100,000港元。 吓，啊？我冇改过噶。 23,000港元已经由你嘅户口转账至呢一个账户。 哎呀，弊啦！我户口被人盗用咗啊！ 笔钱我已经攞到手，而家先联络银行，哼，太迟啦！哈哈哈哈，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不想堕入骗徒的陷阱，当你登入网上银行的时候，应该在浏览器直接输入相关银行的网址，或者用手机透过官方应用程式商店去下载有关的银行 APP。 千万不要透过短信的连结去登入银行网站，万一收到可疑的银行短信或者是超连结，应该主动向银行查询。还有大家要记得，千祈不要下载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同埋不要将你的个人资料和银行账户资料输入在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式或者网址。证明的你记得要提醒身边的亲友不要受骗。 send 个 SMS 过来就要我登入，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几时咧都要活得清醒吓，做人又要精明啲。咁所以而家咧就系做好多啲呢个防骗嗰啲古仔咧，等大家咧可以即系深入脑海里边咧，就唔好咁容易俾人呃啊。尤其是而家咧就系好多时都要用到手机。以前或者有啲即系哥哥姐姐唔用手机嘅，因为安心出行咧，你都要用手机。用手机嘅时候咧，就啊又谂住，我都要学识多啲用手机嘅嗰啲嘅做法啦。啊，可能要买呢样买嗰样咧，就唔使靠啲后生啦，自己都要学识下啦。咁其实系好事嚟嘅，但系咧都要精明啲啦。随之而嚟，因为你用电话多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好多啲嘅资讯啊，又或者有啲咧间唔中你会见到啲不明来历嘅人啊，又或者佢哋做啲乜做啲乜啊，咁样等等咧，就千祈唔好咧听佢话去揿个掣落去啊。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你会即系事后咧就后悔莫及。总之咧就系、是、几时都话俾自己听，我个电话我嚟做咩嘅咧？我去安心出行要嘟嘢啦。之后其实我同朋友去通讯啦，咁或者收一啲短信都可能朋友嚟嘅啦。其他啲唔关事嘅咧就唔好理啦，理少啲咧。你就比较安全啲，受骗嘅机会咧就较为细啲啦。好奇心可能系有嘅，但系就可能佢因为呢个好奇心咧，令到自己咧就系俾人呃咗就唔抵啦。5:40，室外气温17度，今日最高22度啊。 等待黎明差不多了，都接近天光，新的一天开始了。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撩动发鬓，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午夜消。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线，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午夜消。 杜德伟的《等待黎明》，现在都是黎明时分的了，就来接近六点钟，现时时间五点四十四分，听紧是星期一朝早这个清晨爽利，我是钱啊。那么今天的天气方面呢，今晚就昨晚到今晚，我现在是要讲今朝早的。那么出去翻工的时候呢，见到地下湿湿地，应该是落过雨来的。那么天文台说今天的天气呢，就是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晚清凉，下午会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日夜的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早晚会有薄雾，而

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港台电视31为你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3月4号的开幕式和13号的闭幕式，港台电视31将会全程直播， 期间将每日直播各项赛事，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让全城投入今届冬残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呢度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51啊。咁啊，呢排咧，大家咧成日要去抢购呢样抢购嗰样，其实都好辛苦啊。抢购咧嗰种心情又紧张啦，攞咗啲嘢翻屋企嘅时候，又要谂下点样摆咧。你话如果系食物嗰啲咧，系即系干粮咧，都仲可以摆到嗬。如果冰冻要一定摆喺雪格嘅，其实咧都有限位嘅，摆唔晒嘅。咁啊，即系得个抢字。菜又系唔可以买得多嘅。咁所以其实咧就系几时咧都系要个心准决定，买啲适量，你足够就得噶啦。平时可能唔系话咩抢嘅心态嘅时候咧，自己屋企咧都会起码有3日嘅食量。冰嘅即系嗰啲冰鲜嘅肉咧，就摆喺雪柜啦，加啲罐头啊，加其他啲可能湿碎嘢咧，都足够嘅。咁所以就唔需要咁慌张。加上咧就系、是、其实咧，都已经讲话有足够嘅呢个粮噶啦，足够嘅货系会一路源源不绝。咁啊，寻日朝头早咧，我就星期日咧就好早起咗身啦。咁啊，就差唔多8点嘅时候落咗去楼下嘅商场啊。其实就想去食个早餐嘅。咁啊，行过超市，咦，见到咁多人嘅。咁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想买嘢嘅。咁啊，又咁啱佢真係开门喎嗰段时间，咁我又真係顺便又入去睇下嘢，真係想买自己要嘅嘢，最主要买菜啊，买返两罐罐头咁样嗰啲啦，同埋买同厕纸啊咁样啦。咁啊，买嘅时候又睇见執货嗰啲人呢，就我哋讲两句啊，唔知有冇咩呢，有冇沙甸鱼啊，有咩咩咁。咁執货嗰人呢就好好人喎，即係见我哋咁样諗嘅时候呢，就话啊，其实呢即係我哋好多货㗎，个货仓大把货，只不过暂时呢啲人係有啲人就病咗，就冇人手去做嘅，其实呢就真係好多嘅。咁其实即係听呢个哥哥仔讲之前呢，都知道好多风声系咁，但可能人嘅心理啦，我就係、是、即係都系要攞咗返嚟先，自己唔食呀，小朋友都要食呀咁样。咁呢心态其实可以谅解嘅，但係就千祈唔好冲昏咗头脑，令到自己有啲时候无所适从，好似即係唔驚都吓到自己驚咁。凡事呢都总要订香港，呢度香港嚟㗎嘛。我哋深信一切都会系好嘅。 要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摔倒，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

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啦，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三月份嘅嘉宾啦，系啊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个礼拜又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啦吓？ 嗱，有新闻报道过啊，某理论物理学家咧个手稿咧以超过1亿港元卖出啊！ 哇，一张写过嘅信纸。点解可以卖咁贵呢？ 嗱，传闻话咧呢个买家系香港人啦，嗱咁犀利，咁我就谂啦，啊，不如喺清晨爽利咧介绍一下呢个改变世界嘅传奇人物，亦都系诺贝尔物理学家奖得主爱因斯坦。 哦，唔怪之得咧卖咁贵啦吓，成亿港元。 嗯， 嗱咁啊，阿 Dan 咧，你之前介绍一啲伟人咧，都系根据一本儿童故事书，咁呢次。都会唔会系咧？ 一如以往啦，因为睇出到咧，香港人好繁忙啊嘛，未必有时间咧去煲一本咧电话簿咁厚嘅巨著嘅。而呢类英文故事书咧，薄薄地100页左右，啲英文咧又够浅白。香港公共图书馆咧又有得外借，就不如同听众分享一下啦。 你非常之好，每次都提翻咧，公共图书馆有得外借，咁我哋大家咧善用公共嘅设施系好嘅吓。嗱，呢本书咧个封面都几靓。啊！漫画版头大身细嘅爱因斯坦个样都好得意。 呢本儿童故事书咧，打开第一页咧，就非常巧妙地咧，讲出佢生平咧三个矛盾。 嗱，第一，你知唔知道爱因斯坦曾经因为成绩太差被踢出校咧？虽然系咁，佢系人类历史其中一个最聪明嘅人。第二个矛盾，你知唔知道佢热爱和平，讨厌战争咧？虽然是这样，他的著作引申至去制造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第三个矛盾，你知不知道他很怕丑和很怕应酬呢？虽然是这样，他死后50年，荷里活仍然拍紧关于他的电影， T 恤、咖啡杯、海报，很多商品都印有他的肖像。究竟爱因斯坦是何方神圣呢？ 1879年一个德国的小城市诞生了一个日后震撼世界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Albert 的童年相信都不简单是吗？ 何止不简单，还是怪怪地的。3、4岁还没懂说话，他父母就很担心，就带他去看医生，找不出原因。怎知一次夜晚吃饭， Albert 就突然地说了， 啲汤好热啊！ 父母咧就立即问佢：，喂，点解咁迟先讲嘢啊？佢就咁回应啦：， 因为由细到而家，一切嘅事情都冇大问题啊！ 同年纪嘅小朋友咧就玩士兵玩具啊，或者一啲咧好多肢体碰撞嘅游戏啊。Albert 就唔同啦，佢一见到士兵玩具咧就惊噶啦。 咁佢中意玩咩啊？ 佢享受自己一个人发白日梦，佢鍾意呢将啲啤牌搭高，试过呢搭高到呢有14层啤牌咁高啊。 哇，咁佢父母对佢嘅影响大唔大呢？ 非常大。嗱，先讲佢爹哋啊，嗱，佢经营呢电池、摩打、电线生意嘅，对于见唔到强劲又危险嘅电力呢，小 Albert 呢好有兴趣，佢想知呢电力行得几快呢？除了电力，宇宙仲有乜嘢其他神秘力量呢？ 即系佢好有兴趣啦，就尝试去解答呢啲问题。佢会点做呢？ 自修啊，嗱，10岁咧，佢发现咧学校咧已经满足唔到佢嘅求知欲啦，佢咧就不停咁睇书。 咁佢妈妈又影响佢啲咩呢？ 音乐。佢妈妈咧就教小 Albert 咧就拉小提琴，有助咧平复佢极度活跃嘅心灵啊！日后咧佢成名啦，就去世界各地演讲啦，佢只会带一件小行李同埋一个小提琴嘅啫。 咁学校带俾佢嘅影响又点呢？ 唔系太好啦，小学都仲 OK 嘅，但系一去到10岁咧入中学咧，噩梦开始啦。 当时德国公立中学运作模式似军校，校规严谨。坐姿必须挺直，学生不准问问题。充满好奇心的 Albert 每日上堂闷闷不乐。 佢爸爸咧有次问校长啊，佢个仔大个会做乜咧？校长咁讲： 唔紧要啦 ，Albert 日后做乜嘢都唔会成功。 佢唯一有兴趣嘅科目系数学，当其他同学咧仲计紧加减乘除啊，佢舅父咧已经喺佢屋企咧同佢计紧一啲深奥嘅代数同埋几何学难题啦。 哇，都话得深奥，咁学校个老师帮唔帮到佢啊？ 啊，梗系帮唔到啦，连佢爸爸嘅大学医科新朋友咧，都解答唔到十几岁 Albert 嘅科学问题。曾经咧有老师咧就叫佢做 lazy dog 懒惰的狗啊。有老师咧认为咧佢成日问一啲连老师都答唔到嘅问题咧，佢认为咧 Albert 咧咁样系会教坏同学嘅。 照咁睇 ，Albert 同学校嘅关系都好差、啊， 差到要踢佢出校啊！日后咧 ，Albert 咧都留下警世格言 ：Unthinking respect for authority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the truth， 即系咧不加思索地尊重权威就系真理嘅最大敌人。 印象中 Albert 即系爱因斯坦啊，佢系犹太人嚟嘅、哦。 冇错，但系佢哋一家人咧都唔系太虔诚嘅啫。Albert 细个咧已经被送去罗马天主教小学噶啦，不过咧有啲犹太教条咧，佢由细到大都遵守嘅、哦。 例如咧， 唔食猪肉咯。嗱，虽然咧佢唔系虔诚嘅犹太教徒，但系佢对上帝咧好好奇，日后咧甚至讲过一句名言嘅。佢话咧，身为科学家就系要阅读上帝谂紧啲乜嘢， 成日尝试接触上帝，咁同世人必定系有隔膜啦。 啊，所谓世人咧，只系德国嘅学校师生嘅啫。Albert 之后跟随父母移居意大利啦，嗰度啲人咧宽容好多，文明啲，思想开明啲。有两年时间咧，佢不断去听音乐会啊，同参观艺术博物馆。最好嘅系咧，佢有充足时间睇书同埋思考啊。 咁佢中意睇啲咩书咧？我谂好多人咧都好想知。 啊 ，Albert 沉迷阅读两个人嘅著作，第一个系哥白尼， 即系尝试证明地球围绕太阳转嘅波兰天文学家。 冇错啦，嗱，第二个咧就系哥白尼死后100年钻研天文学嘅意大利人伽利略啊，因为同意哥白尼而被教会拉去坐监嘅。 啊，讲出真相反而被惩罚，真系唔公平啊！嗬，咁爱因斯坦阅读两个伟人嘅著作，有冇改写佢嘅命运呢？ 梗系有啦，读紧高中咧 ，Albert 已经写咗一啲理论咧，就投稿去科学期刊同其他专家分享嘅。 嗯，咁呢啲理论系讲咩噶？ 第一份系讲电力同埋磁力，出版嗰时咧冇人留意噶，直至到佢出名之后咧，先至知道咧，当时唔够廿岁嘅 Albert 咧，已经露出天才嘅光芒啦。 嗰阵时佢喺意大利日日睇书同埋行山，真系多咗啲时间吸收同埋思考啊！咁除咗睇书写嘢，佢仲有咩做呢？ 佢作咗一个咧重大决定，就系决定入大学读物理，希望咧日后成为物理学教授。佢曾经回忆嘅 喺呢个国家，我时常独处，发现单调安静嘅生活有助刺激有创意嘅心灵。 以前喺德国被踢出校啦，佢要先完成中学学位咧，佢系唯有咧走去瑞士啦。咁嗰度咧学习环境咧比意大利咧就更加好。课堂嘅焦点咧系老师鼓励学生发问。 咁之后佢顺理成章喺瑞士入读大学咯噃。 当然啦，嗱，由于咧俾同年纪嘅同学咧睇到好多书啊，人人咧都有个花名叫佢咧做教授嘅， 即系佢叻啦。 系啦，而佢又咧遇到咧日后成为佢老婆嘅 Meliva， 咁咧佢哋日日见面讨论物理学同埋音乐嘅话题啊。1900年只有21岁嘅 Albert 咧就写信俾 Meliva 啦，佢又咁写嘅： 如果冇咗你，我唔再想活喺满布羊群心态嘅人类世界。 大学毕业后咧，佢做唔到物理学教授，走去做咧政府部门商标调查局啊。 咁要做啲咩噶？同佢喺大学所学嘅嘢有冇关系咧？ 嗱，佢啊负责咧审批任何新发明，睇下原理系点样嘅，新发明咧先至可以注册，咁就咧正所谓开正佢嗰饭啊！嗱，冇科学根底嘅人咧，可能要花几日时间咧，先至睇得出一件商品咧系唔系新发明。 嗯， 相反 ，Albert 咧一睇就知啦，呢份工咧唔系佢理想嘅工，但系咧带俾佢理想嘅生活。 真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吓，最初表面唔好嘅嘢。点知过多一阵呢，原来情况又唔系太差，仲要系出乎意料之外嘅好事。 佢每日翻工咧，只系用一两个钟咧，已经处理晒手头所有嘅工作啦。 咁空闲嘅时间，佢应该都唔会浪费啦。 当然唔会啦，嗱，佢充分利用工余时间咧，用作钻研同埋思考科学问题，亦造就咧佢多个伟大物理学理论啊，启发咧二十世纪多个科学发明。当中包括咧几种电器啊、原子弹同埋太空漫游。 咁佢几时先至得偿所愿，成为物理学教授呢？ 多年来咧，佢不断递交科学文章咧去学术期刊，咁啊俾苏黎世大学咧发现到佢啦。1909年邀请佢成为教授，做到佢理想嘅工作啦。 哇，咁快脆嘅！咁其实佢写过啲乜嘢科学理论，令到苏黎世大学咁睇得起佢呢？ 当然是 Albert 最出名的相对论、 啊、大家都知道啦，听个名字就好像很深奥咁样的， 可深可浅，深的话呢在大学主修物理几年都未必能够完全掌握相对论，更何况去解释给人听。 嗯，那浅白的解释又怎样呢？ 一句说话加一个比喻，相对论呢即是说呢，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除了光，在不同情况以不同速度移动。 譬如呢、 啊、举头望上天空，看到一架飞机经过，你感觉到它是飞得很慢的。 是啊是啊， 但是如果你站在飞机隔离看呢，哇，它是唰一声在旁边飞过的 了。嗯， 如果你是坐在飞机里面呢，感觉呢又好像完全没有动过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即使是同一架飞机相同的速度，你站在哪一度来观察它呢，感觉上的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阿丁，你这样形容呢就容易明很多、哦、那相对论呢也都带给爱因斯坦名成利就啦， 带给他牛津、剑桥、索邦、哈佛和很多间大学的荣誉学位，而令他名扬世界一定是1922年诺贝尔奖。但是获得这个奖和他的相对论没什么关系、 啊、那是因为什么得奖、啊、 他的 photoelectrical effect 光电效应理论，即是造就日后电视机的发明。 即是说人类有电视看就多得爱因斯坦了， 功不可没、啊。欣赏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呢，不应该只是关心他的相对论手稿拍卖到多少钱，而是他的科学理论怎样改变人类命运、啊、 他也不算是象牙塔里面的科学家、啊、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就趁他在世界各地演讲，就破门入屋搜查他在德国的度假屋、啊，厨房嗰度咧就揾到一把刀，就诬蔑佢系危险人物。 吓、啊，喂，个个屋企厨房都有刀噶啦。 系啊，就系、是、因为一把刀咧，就充公晒佢喺德国所有财产啊。 好无奈啊，吓。 冇办法啦，砌佢生猪肉啊嘛嗱，所以咧嗱，即使受到暗杀威胁啊，爱因斯坦咧不停喺世界各地咧宣扬反纳粹言论啊。 佢都好似系有份研发原子弹，牺牲好多人、啊。 问题就是，如果原子弹落入德国的纳粹党和日本皇军，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他曾经讲过，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怎样，只是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用树枝和石头打仗的。 这个说话为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互掟原子弹，现代世界将会被摧毁，人类将会回归原始状态。 啊，真是语重心长啊。 今集介绍爱因斯坦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 Who was Albert Einstein? 作者叫 Jess Brallier, J-E-S-S-B-R-A-L-L-I-E-R。咁我自己咧有睇开爱因斯坦嘅几本传记啦，发现咧呢本儿童故事书咧真系可以咧深入浅出讲出佢嘅生平同复杂嘅科学理论嘅，大人细路都啱睇。 嗱，你亦都系做咗呢个 資料搜集啦，就應該係去圖書館睇下，仲有冇書可以借咧？係咪啊？ 誒，我 check 過啦。港九新界一共有七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可以睇下啦。 嗯，嗱咁今集讲咗爱因斯坦啊，又有啲咩歌啱听咧？ 嗱，佢生前咧就讲过咧，佢最中意作曲家莫扎特嘅作品嘅。好多人认为咧，呢个诺贝尔奖得主咧最爱莫扎特嘅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咁匈牙利籍钢琴家 Gino Gendel 嘅版本咧，我认为水准系最得到业界认同嘅。絕非浪得虛名，不妨聽下愛因斯坦中意聽乜嘢古典音樂啦。 嗯，大家洗耳恭聽啦嚇。咁啊，唔該曬 Dan， 下星期一再見啦，啊，拜拜。 拜拜。 听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多谢你收听《清晨赏你》，听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